是太短，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，晨朝暮一生落在那座月中，晚上回荡当时在的雨纷纷，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，我听闻，你仍守着孤城，晨朝暮一生落在那座夜中，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，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，结缘是第一声叹有 2010年的12月8号，林俊杰的新专辑《他说》发行，其中收录10首他做给女歌手的歌，只对你有感觉就是其中一首。这首歌原唱是飞轮海和田馥甄，林俊杰的重新编曲演绎之后，你是否听到另一种感觉？